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31集。进了院子，边南还是不爽，一直念叨着： 靠，真没良心，我这一个多月跟头驴似的，都快练出一桌满汉全席了，你居然就给炒个饭。 中午吃炒饭？ 嗯， 蛋炒饭，蛋炒饭， 一个蛋炒饭都能让你这样？之前我做的排骨啊牛肉啊也没见你乐成这样啊。 我哥哥做的蛋炒饭可好吃了，春游的时候带出去，我们老师都来抢呢。 你们学校还有春游啊？现在学校不都没有春游秋游了吗？ 有，小朋友们带上吃的喝的坐学校操场上吃，吃完就算春游了。 我们还做游戏呢。 那叫个屁的春游啊，一会儿吃完饭我带你去下游。 边南进屋跟邱爸爸打了个招呼，邱爸爸正坐轮椅上看电视，手撕鬼子的片儿他看得还挺投入。边南跟着看了一会儿，实在受不了，去了厨房。他看到秋意已经把剩饭盛了出来，正在打蛋。 哎，要帮忙吗？ 不用。 嘿，你这招螺旋转圈拳使得不错啊，都看不清了。 求你出去跟二宝玩会儿，别烦我。 靠，我还烦你呢，简直烦得不行不行的。切！ 边南指了指他，转身出了厨房。秋意在厨房里的操作明显要比边南熟练太多。边南跟秋叶玩了没多大一会儿，就闻到了飘过来的香味。这香味不是简单一个蛋炒饭能有的。边南有点想进厨房看看，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跟秋叶玩遥控车。十来分钟之后，秋叶从厨房里端出两盘蛋炒饭，秋叶一看就蹦了起来，跑过去端了一盘往屋里跑。 好了好了， 边南起身去厨房帮着端盘子，看到盘子里的蛋炒饭就愣了。金色的饭粒里点缀着红色的虾仁和火腿肠，绿色的葱，看上去相当漂亮。边南咽了咽口水，拿起盘里的勺舀了一大勺放进嘴里，嚼了两下，冲秋意竖了竖拇指。 嗯，你牛。 虽然之前就知道秋意会做饭，还做得不错，但边南觉得秋意的水平也就比自己高个一级两级的。现在真吃上了才知道，人家一个蛋炒饭就能秒杀自己一个多月来所有的傻子菜谱了。 哎，能再炒点吗？我带点回宿舍给万飞尝尝，这不输万飞他妈妈的手艺了。 没饭了。 煮啊， 得冷饭，热饭炒出来是一坨。 哎呀，甭管什么饭，你下次炒多炒点行吗？ 行。 秋燕吃完之后跑出跑进的把几个人的盘子都收了，蹲在水池边一边洗一边问： 哥哥，我们去哪里玩啊？ 你想去哪儿？ 我想游泳。 那就去游泳。 去什么？ 游泳。 能玩别的吗？ 堂堂一个体校生不会游泳。 秋燕爱玩水，上回下个暴雨她都能在雨里兴奋的又叫又蹦的，就能看出来了。现在一听秋意答应了去游泳，他立马就兴奋的差点一转身撞桌子上。边南不想扫他的兴，在秋燕跑回屋里找自己的泳裤之后，他才转过头看着秋意，憋了半天说了一句： 谁规定了体校的就得会游泳啊？ 那你陪他去吗？ 陪啊，大不了我不下水。 好，你不下水在边上看。 其实下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就是不会游又不是怕水，我站水里待着不就行了吗？ 你能不笑吗？笑起来一点都不像好人。 哦。 不会游泳有什么可乐的？你还不会打网球呢。我带二宝去打网球，你陪不陪啊？ 嗯。 哎，话说是去哪儿游啊？现在哪个游泳馆都得下饺子吧？ 不去游泳馆，去河里。 河里？我靠，就咱们护城河那个水，跳下去捞出来就直接能冒充泥人张最新作品了。 傻子才跳护城河。出城。 出城？怎么出啊？打车？多远？ 骑自行车呀。哦，忘了你没车。 打车呗，大不了算双程路费啊。 然后咱们跑步回来吗？ 那我怎么去啊？ 邻居家借一辆就行。 边南看到秋意扯出来一条黑色泳裤。 我以为你泳裤也是荧光绿的呢。 秋意看了他一眼，伸手从柜子里又扯出一条泳裤放在了边南的手上。 你的？ 边南低头看了一眼，一抹艳丽的荧光绿色跃入眼帘，他跟被烫了手似的把泳裤扔回了柜子里。 咦，你还真有这色的裤子啊？ 买一送一，送的那条只有这个色，没得挑。你穿不穿？内裤，这条泳裤，你自己选。 还有别的吗？ 边南很不甘心，推开秋意，在衣柜里仔细翻着。连秋燕小朋友的泳裤都只是蓝色的，凭什么他就得裹着条明艳的绿裤衩？ 真没了，一年就有几回，谁还囤泳裤啊？ 可你这条泳裤小了呀，你肯定小了。 不小，合适的。 你合适不表示我合适，你 我又不是没看过。合适。 靠，反正我不穿这绿了吧唧的裤子。 那你穿这条黑的，二宝都没你这么费劲。 废话，他不费劲是因为他那条不是绿的。 因为不是去泳池，所以他们都在家里把泳裤换上了。边南扯了扯黑色泳裤，还挺合适。秋意屁股上那条绿的其实也不难看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秋意肤色白，衬一块看着还成。 秋意这小子身材不错，结实匀称，这要让那些小姑娘看到了，估计得尖叫。 边南又想象了一下这娇艳的绿色遮在自己身上的样子，身材必须没问题，就这俩色搭一块儿。 咦， 秋燕激动地背着自己的小书包跑出了门。秋意拿了药让秋爸爸吃了，又去邻居家给边南借了辆自行车。 会骑吧？不会骑我带你，借辆女士车给二宝自己骑就行。 我会。 边南跨上自行车蹬了出去。他们要去的那条河在城郊，是条没多大的小河，进城汇入护城河泥汤之前的水挺清，不过很多地方都浅，只能扑腾不能游。秋意准备带着他们去的那段水能到腰，水流不急，很适合游泳。燕南背着一包零食饮料跟秋意并排骑着车，他最后一次骑自行车是小学了，现在骑着车一路裹着风飞一样，还挺惬意。离开市区之后，路上的车和人一下都少了，路两边开始出现农田，风也变得清凉起来，很有郊游那种放松和愉快的感觉。秋燕抱着秋意的腰坐在车后座上，一边晃着腿一边扯着嗓门喊，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，快来快来数一数，二四六七八，咕嘎咕嘎。 哎，别叹气，咕嘎咕嘎没走掉。 咕嘎咕嘎，这鸭真多呀，数不清到底有多少呀，数不清到底有多少呀。 能换一首歌吗？ 哥要疯了。 来来，我是一个菠菜，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， 还菜个没完了！换，换一首。 哦，来来，我是一个菠萝，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。 我让你换一首，怎么还这个呀？ 可是我已经换成菠萝了呀。 边南迅速从兜里拿出一小袋牛肉干，用牙撕开了，递到了秋燕手里。秋燕终于不再唱歌，低头开始吃牛肉干。 我也要。 要什么？牛肉干没了，瓜子行吗？ 我怎么磕？ 边南啧了一声，又摸了摸口袋，没别的了，其他的零食都在包里。他又背着手在包里掏了半天，汗都折腾出来了，摸出来一包豆皮。秋意似乎对豆皮没什么兴趣，边南一看他表情就怒了，把豆皮往他眼前一递，吼了一声： 就这个不吃烂了。 喊什么？ 你现在不是病人了啊，再敢留我， 留是我收拾你。 边南用力蹬了两下，骑到前面去了。出发的时候，秋意说骑车到河边不远，边南觉得自己果然是太天真了，居然相信了他的话。虽说一路看看风景，吹吹风，聊着天，也没觉得太累，但最终他俩骑了足足两小时才到地方。中途边南怕秋意的腿还没好利索，把秋燕弄到了自己车后座上。下车的时候，边南感觉自己跟跑完5公里似的，一身汗。他一把自己 T 恤给扒了，扔到车把上。秋意也把上衣给脱了。 你没事儿，就骑这么一通带二把来游泳，你是不是精力有点过于旺盛了？ 哎，他就喜欢这儿，有什么办法？累死我了。 我一点都不累，我先下去了。 秋燕飞快的几下就把自己的衣服裤子都脱掉了，扔了一地，随着小路就往河边跑了过去。 哎，阿宝，你就让他自己下去了？ 他不会下去的，我没在，他只泡脚。衣服放这儿吧。 大胡子，快来呀！ 来了。不就在河里游个泳吗？不会游还不会在水里溜达吗？ 哎，钱包和重要的东西给我，我装进密封袋。 干嘛？带下水啊？这都没人啊。 防着点。 哦。 秋意把自己的钱包放进了袋子里，边南把自己钱包也掏出来扔了进去，看着秋意走到一边蹲下，把地上的石头搬开，把袋子放了进去，再用石头压好。 每天中午12点准时发布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。 如果你喜欢大宝、二宝、大虎子，就帮我们多多分享出去吧。